此天朝荣，你不必为难我愿从命，两全其美，你往西来，我往东。 谢谢一号选手严丽英的演唱，接下来是二号参赛选手于丽萍，他参赛的曲目是《包公赔情》中的选段《知人知面更知心》。 小弟并非无故诈之，只因包面他触犯了王法条条。 是你变了心呐、 扫凉的乳浆把我养成人、 狠心绝我。 谢谢于丽萍、郭秋林、傅博仁的参赛。啊，下面由三号参赛选手刘春秀为大家演唱，他演唱的曲目是《秦香莲》选段《琵琶词》。 爹爹 选手张淑珍为大家演唱的是《秦香莲》中的《闯宫》。 心结无，因荒旱。

爷日的两军阵，我立下旗鼓正上恩典封，孩儿听其口，归朕在边关是指望进祖还乡，母子们相见正来了这封关下配与娘穿，谁知娘盼儿成龙已成梦幻，而我锦衣归母亲命丧黄泉，娘已死而我负了此心一片，我可怎么能够忘老娘起往日的教言，娘叫儿保国家忠心不变，娘叫儿孝父母做一个忠孝的儿男，到如今儿我做了官，娘你可看不见。到今堂我的亲是好夫妻辈分两边，想当年我夫君你曾把我正宗的门外说不尽的万语千言，你看我钦差得胜早把功天，你看我锦衣贵斗彩辉煌，自别后为丈夫苦等愿干，你愿在左先锋正讨狼烟，夸战马提挡刀西凉踏边，为国家这几年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血染沙滩，马不停蹄忠心保江山，到如今大乱一笔封官回家转，我的妻你为何这样的命短离开人间，我那难见面的亲呀，相逢除非是梦里团圆， 谢谢。 谢谢周领刚的演唱。下一个参赛选手是八号选手浩俊芳，他的参赛曲目是秦香莲的选段《见皇姑》。 安知今

听众朋友，梅派名剧《黛玉葬花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会。